Hello， 欢迎收看公民丁与南一共同推出的新课纲教学影片。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国一下单元三劳动参与当中关于为什么市场劳动者的权利需要被保障的部分。从我们上一节学到的知识中，我们可以知道，市场劳动者指的是借由付出劳务来获得薪资或报酬的人。但是为什么靠着付出劳务来赚钱者的权利会需要被保障呢？我们先把话题岔开来，从身为学生的你出发来想象一个情境。在某一次的家政作业中，你做了一份自己最拿手的烤饼干，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给了你不错的评价，你满心期待的拿给家政老师评分，却只得到了65分。这时候的你会怎么做呢？或许你会选择据理力争，向老师解释这个饼干有多好吃，自己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分数。但对我这种不善表达，不太会争取自己权益，内心小剧场又很丰富的人来说，我就会开始想，我这样去找老师争取，会不会让老师对我留下坏印象呢？老师会不会反而给我更低的分数呢？就默默地接受了65分。在师生之间这种已经很平等的关系，我都会有这么多小剧场，造成我不敢争取权益了。更何况是劳工要面对掌握更多权力和资源的雇主呢？在市场劳动中，雇主需要劳工才能生产和赚钱，劳工则借由雇主提供薪资来满足家庭的需求，看起来是很平等的关系。不过有几个原因造成身为受雇者的劳工相对比较弱势。首先，雇主决定了劳工能不能做这份工作。如果雇主不满意劳工的话，很可能会辞退劳工，造成劳工失业的状况。其次，雇主对于劳工的薪资有很大的决定权。或许你有听说过找工作时会有薪资面议，但真的是当面和雇主讨论吗？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太低不敢写出来而已。再来，雇主也几乎决定了劳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工作，实际上要完成什么事情，雇主在这方面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如果老板只考量自己的利益，想赚更多的钱，就会从劳工身上找一些办法节省支出。像是之前新闻提到的台铁员工被要求超时加班，航空业的员工被限制不能在春节休假，外国移工被要求超时工作等等，都可以看出受雇者的权益很容易受到剥削的状况。说到这里，你可能脑海里会浮现一句很常听到的话，那不爽不要做啊。既然雇主需要劳工才能生产和赚钱，那劳工不要做的话，雇主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吧。不过如果劳工真的可以潇洒的说句不爽不要做，那真的可以顺利的找到下一份工作吗？或者家中的经济有办法维持吗？或甚至如果这份工作是他梦想中的职业呢？而对雇主而言，在多数状况下都可以找到下一个能够替代的劳工来为他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在种种担心的状况下，会造成受雇者不容易与雇主抗争，进而选择忍耐不合理的待遇。全台湾目前有超过900万个受雇者，想想看，如果这些市场劳动者没办法享有合理的工作待遇，或者身处于一个缺乏安全的工作环境，甚至随时担心被解聘的话，对于这些受雇者、这些家庭以及整个社会会有多大的伤害呢？也因此，我们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市场劳动者的权利需要被保障呢？希望能让你对这个问题有多一些想法哦。既然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市场劳动者的权利需要被保障，下一个部分我们就会讨论如何保障市场劳动参与，请大家拭目以待咯。感谢收看公民丁与南一共同推出的新课纲教学影片，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小铃铛。公民丁，我们下次见，拜拜。